在守候谁的歌，唱不休。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 常常还光景 旧单车老情歌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邀请您来欣赏杜德伟演唱的《忘了他》。 想他，他若懂得你的话，就不会笑你傻瓜。想给你很多，想疼你很久，想要抹去你的伤口。如果还有痛，请你对我说，你知道的爱人可以像朋友，再坦然一些，别急着防备，你的过去我能了解，在绚烂的天也不能掩盖期待中真心被撕裂，伤得那么直接。忘了他，别再想他，他不值得让你日夜的牵挂。忘了他，别再想他，他若懂得会笑你傻瓜。想给你太多，想疼你太久，想要抹去你的伤口。如果还有痛，请你对我说，你知道的爱人可以像朋友，防备，你的过去我能了解，在绚烂的天也不能掩盖期待中真心被撕裂，伤得那么直接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

去的行李，万水千山他会陪着你哭泣，感受你的伤心，也分享你的心情，静静地陪着你看风听雨，做一个梦在你上衣的口袋，时隔多年它有没有色彩，命运已不能改，问过去还是未来，怎么能忘记我对你的爱？谁的心忘了守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任凭岁月捧出伤口隐隐在作痛，谁的心忘了守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打不开我心中的枷锁。上衣的口袋，时隔多年还有没有色彩，命运已不能改，问过去还是未来，怎么能忘记我对你的爱？谁的心忘了守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任凭岁月捧出伤口隐隐在作痛，谁的心忘了守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打不开我心中的枷锁。我的心忘了守在风里看日升月落，那个梦放不下，那个你还舍不得，我的心忘了守在海面听潮起潮落，解不开我心中的寂寞。 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 陪伴你同行，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